冰雪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化成 I。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我是乐意 Larry。今天我们来继续了解冬奥会的历史，来了解一下1932年普莱西德湖冬季奥运会的更多举办情况。第三届冬季奥运会于1932年在美国纽约州的一个人口不到4000人的小镇普莱西德湖举行，这是冬奥会自从1924年举办以来首次来到美洲大陆。1932年在美国纽约普莱西德湖举行的冬季奥运会总共使用了5个体育场馆，场馆数量和上一届圣莫里茨冬奥会一样。这是冬奥会历史上第一次在奥林匹克运动场用室内场地进行花样滑冰和六项冰球运动。好，接下来请您收听更多的英文介绍。 The 1932 Winter Olympics were a winter multi-sport ev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was held in Lake Placid of New York. The games opened on February the 4th and closed on February the 15th. For the 1932 Winter Olympics in Placid in the United States, a total of 5 sports venues were used. This was unchanged from the previous games in St. Moritz.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 history of the Winter Olympics, an indoor venue was used for the figure skating and 6 of 12 ice hockey events at the Olympic Arena. The first bobsleigh venue outside Europe was constructed for use. 4 different 18 kilometers and 5 different 50 kilometers venues were submitted for approval prior to the Olympics. 好，我们来学习一下今天的介绍中涉及到的冬奥词汇。Figure skating, 花样滑冰 Ice hockey, 冰球。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您收听北京外语广播更多的精彩节目。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小鬼当家，与 Emma Frankie 一起在原版的世界里嗨玩英语。 2000年前，驮着茶叶、丝绸和瓷器的商队，踩出了东起长安、西至罗马的丝绸之路。如今，沙漠未改容颜，千年辉煌丝路再次启程。 一带一路，新丝绸之路，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北京、上海、深圳、成都、福建、江苏，2018我的冬奥梦双语小记者大赛走出北京，落地全国，历时7个月，即将迎来备受瞩目的全国总决赛。2019年1月，我们在鸟巢不见不散。松下电器作为奥运会全球正式合作伙伴，对本次活动进行了特约赞助，并希望以其优质产品和卓越技术支持青少年更好的成长与发展。 The greatest test of courage on earth is to bear defeat without losing heart. 有勇气不难，难在他面临失败时并不退缩。沉淀浮躁，历练青春。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